22:04:55，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2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公子男左叶谦，温柔一曲开始全新一周的 NJNY 男左女右。 对，这个开场吧，显得过于温润了， 但是他好歹是一个男生，他立得住，男人的声音，他在这个整个空间场效中，他是非常就是引人注目的一个声音。 我怎么不觉得呢？ 是吗？刚才那首歌不好听吗？ 女生要是这么柔软，也能立得住。 那不一定， 我是这个意思啊。 不一定，女生在那里，在那个，就像 夜里的声音都立得住。 她在那里唱，或者是在那种呢喃啊，或者是呓语般的这种唱腔啊，可能在夜里边是一种常态。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可关注可不关注，但是你男性在这里深情的在那唱一首歌啊，肯定是更吸引人。 好吧，那既然这个全新的一周你用这样的温润调子开场呢，足以证明啊，你对于这个星期哈，希望大家都能过得很柔和，很温暖，因为确实明天就是24节气的霜降了。 对，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们要赶紧去，想看枫叶的赶紧去看，再过了这再过几天就没了啊，就全都打掉了那叶子。 这是你想到的哈？ 对， 我想到的是。在这个学术意义上的2018年秋天就彻底的 over 了， 对， 抹油了 这个节气过了以后，我们进入冬季。 对， 虽然是初冬，但是马上啊，你过不了半个月一个月就会有西北风刮起来了啊。 但今天和往年比起来，我觉得啊，从今天的感觉来说是暖和一些的， 是， 对吧？ 今天还昨天也行，昨天中午也行， 是，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冬天呢，或许哈不会太冷啊。无论如何呢，希望我们都做好这个迎接冬天的准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心理上的一种调整和准备，因为到了年底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一年情绪的一种积压，对吧？ 有吗？ 那肯定的， 看来你积压的挺多呀。 开心的人自然就会在这种积压当中要爆发，可能要分享，而糟糕的状态下呢，就会低落啊，可能会对这份职业的产生质疑啊，这份情感产生质疑。另外就是水逆也快来喽，对， 是不是已经来了吗？ 2018年第三次水逆没有呢，在11月10几号才发生。 反正距离就是所传授的，咱们得一直扛到12月底，就扛到新年那时候呢， 哈，就是各种新的逆都在这呢啊。 这俩月扛吧，死扛。 不，这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扛不了的话呢，就找朋友帮着扛啊，家人啊，都是你的力量。 这俩多月， 所以今天晚上我带来的第一首歌呢，也是在今天哈，这个两个好兄弟啊，正式官宣要在一起合作了。 嗯， 第一首歌就这么诞生了。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苏醒和张远共同演唱的《称兄道弟》，而这个“称”呢，可不是称呼那个“称”啊，而是支撑的“称”，就是彼此的一种支撑。好哥们儿，一起走。 那“道弟”肯定也是无间道的“道”喽。 No， 都是非不分，快乐的活下去，不能太认真。这世界太多人把谎话当真，然后自欺欺人，搞错了身份。 就是道理不懂话题怎么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当你和我一样还笃定的相信。上太多的人，他们都是非不分，快乐的活下去就不能够太认真。这世界太多太多的人，习惯把谎话当真，然后学会了自欺欺人，终于搞错了身份。 诚实到底不 意，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的你和我一样很笃定的相信，就是道理不管得意还是畏惧，有些默契总是心有灵犀，前路待续有你帮我闯未来，藏在弱时候会雨过天晴， 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驻足停留，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从不回头。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今天全新正式亮相的一首歌曲，来自苏醒作词作曲和江远好兄弟共同带来的《称兄道弟》。 嗯，称兄道弟，称呢还是刚才韩丽说的是 支撑， 互相支撑的称。哎，这歌挺有意思，就是两个人嗓音特别贴近， 对， 基本上 很温润，都是 无法分别，就是到底哪个叠着哪个在唱，就是你哥俩哪个人是先出来，然后哥俩哪个人是后搭着进来唱，就是两个人声线特别像，我感觉。 对，除了这个 R&B 风格的苏醒，他在这个中间的一些变化之外，哈，我觉得两个人的音色确实是都属于 对 中音里很舒服的那种， 非常像。 如果2007年看过《快乐男生》的那一票的朋友，他们一定分得非常清楚啊。 对， 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是两个人的感情还能这么好，而且是在比赛当中结识，后来无论发生了什么之后，两个人还是惺惺相惜啊，就像我们女孩的闺蜜之间，你们男人就是兄弟，好兄弟啊。 对， 虽然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称兄道弟，嘿，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贬义的感觉哈，就是属于现在这个人脉的时代里，有时候 感觉社会风气不太正， 跟人家不怎么熟就称兄道弟的。但是这首歌的称呢，是支撑的称，在这个世界上生而为人哈，我们都不会独自说面对所有的事情，有太多的时刻我们是需要朋友的。 是啊， 所以这首歌很耐听。可能很多个夜里啊，当你想起朋友的时候，听听这首歌，一定会找到很多的共鸣。 同台竞技的年代，最容易的就是交到，惺惺相惜的这样的朋友啊。我看见很多就是同台竞技的朋友，现在都长大了，那时候还是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各种这个栏目，他们主办的这个 主办的 综艺的这种比赛啊，然后我看到我在评委组嘛，我看到他们其实，在下面在私下在一起生活那个空间中，哇，简直是好到形影不离。这些人，那么当然他分为个体，在台上在竞技的时候都展现了自己最棒的那一面，然后他们的其实跟他同台竞技的朋友，有的时候允许坐在后面，就是坐在观众席那一排嘛，就在后面一直给自己的对手在加油，在鼓劲儿。 对，其实我作为一个女人，我非常羡慕和佩服男人之间友情的那种豪迈啊，就是大口 对 喝酒，大口吃肉， 是， 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说呢，像女孩可能还会有点这个情绪化，但男人可能都是非常容易就化解掉了，有什么运动呢还会一起开展，我觉得这是我们女人做不到，两个人女人可能顶多去一起逛个街，这算我们频繁发生的运动了。 你们女孩不一起就是有游泳啊是什么啊， 可能是有一些吧， 泡温泉也行啊，哎， 但是它不是常态的。比如你们男生约着打球，比如张远和苏醒，我知道他们特别喜欢打球嘛， 是他每周都得去， 对，都会去打篮球，然后这就是一个一起看比赛，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但女人之间就反正至少我们70后之间 尤其他们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哈，就很难再做到了。 一样啊，这你要是每周不去球场，这就等于你生活中有一个缺失，你就等于还得。 但我们不是每周都逛商场的。 这个比如说你跟球队还得请假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就是说就互相必须督促，要不然你就很容易就自暴自弃就不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男人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好，再来一首， 又是我那张 温暖的波萨诺瓦。 Achar a solução pra esse jogo. Aprendi a não brincar.Quero ser feliz de todos. Se a rima escapulir, eu não morro. Faço samba mesmo assim. Abro duro, não vou chorar a dor dos outros. Vim pra cantar meu samba todo. Não vou chorar a dor dos outros.Vim pra sambar meu samba torto. Laê, laê, laê, laê, laê, laê, laê, laê, laê. Aprendi a não brincarTambém quero ser feliz de todo. Se a rima escapulir, eu não morro. Faço samba mesmo assim. Ah, no duro, não vou chorar a dor dos outros. Vim pra sambar meu samba todo. Não vou chorar a dor.Dos outros vim pra cantar. Laê, laê, laê, laê, laê, laê, laê, laê, laê. Meu samba é todoMeu samba é torto, meu samba é torto, meu samba é torto, meu samba é torto. 虽然一句都听不懂了，但是总觉得他好像在这个很急促的叙述着什么。 这就是那个国度的文字跟语言速度跟语言的一种魅力吧。也许你会觉得，就类似这样的电影影片中。也是这样，国家这个国度，比如说西班牙的一些很多大片也是很好看的大片，你看着呢倒是挺过瘾，但是你语言你实在是觉得那个耳朵发痒，因为它的语速和它的这个语言量实在太多了，太快了啊。 嗯， 它可能是比咱们要多起码一至二倍那种那种字符。 真是我也服了叶倩了，那四年前送他的专辑啊， 这个如果大家没有听过，大家都没有这个听过或者是重温，都觉得是生疏的歌曲，这就相当于是一首新歌嘛。 好吧，如果不揭穿背后的故事的话， 对。 同样呢，今天他也特别配合这个 CD 的封面哈，穿了蓝色的衣服 啊，蓝色 有图有真相啊，各位可以登录新浪海的微博，看着照片来问一下自己，我要不要当1649红呢？ 要吗？ 要吗？我当过吗？ 当吧。 我为什么不当呢？ 你不当的话， 当当 当，怎么收场啊？ 周一总是相对来说哈，来求红的人比较少，因为经过了周末大家的这个消耗之后，可能在周一的晚上睡觉都比较早。 是， 我觉得这些年哈，所以到时候看看有没有红人能够诞生。 22:19，来一首熟悉的老歌，不过呢它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哈。冬天即将到来，但是这首歌呢却是要告别冬天。 雨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 刘惜君翻唱本多如如的那一首经典的《美丽心情》， 对，我们还在物色今天是不是有红人在这首歌的时候出现 啊？我刚才真的是很认真的 马油 在听啊，然后也在找马油啊，这一切呢都是命中注定一般哈。然后我们也说过，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那没有的时候，你也不要硬这个。扒着人家拽着人家快来快来， 对， 强扭的瓜不甜， 还好 对吧， 在周一的这种萧条啊、固定萧条日的话，我们能在这里已经开始聊上天听上音乐很不错。 在异国他乡的倚窗听雨久未眠，这位非常有这个古韵色彩的听友你好，他说在异国他乡忙得不可开交，能听到节目很感动很幸福、这几天心情不大好、来听听节目缓一缓。 哦哟， 这个我说过了啊，到了年底呢，他会有一年情绪的一个积压。另外哈，这个天体啊乱套了 啊，嗨， 小星星们啊， 你叫性格 都不好好的走啊，都在逆着走，所以它会造成这个情绪上的一些影响啊。这个外力是这样的， 这个不错。你如果一旦有什么，不顺、不幸， 都怪天上的星星。 啊、你对你起码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就是说为自己安慰一下，然后说服一下自己，让自己心境平稳一下，平静一下。就是说，这个不赖你，你尽力了。这是因为有外力，外力呢是不可抗的。而且呢，据我喜欢的一个节目的主持人韩丽他说呢，这种力量呢是在两个月以后会消去的啊。我就等两个月以后我会好过来，我会好过来。这个都好，对，这个都是在心理上，无论是暗示也好，是给自己一个平复的这种办法也好。这你相信这个你就 OK， 你信心是很重要，对，信心很重要。你如果不相信这个，那你跟你说破大天你也不会相信。 你先停一下哈，我这边有一个听友今天过生日嘞，30岁的生日嘞。 哦，30岁啊， 怎么了？ 而立了得， 对， 就立了吗？ 小你10几岁呢。 蛋蛋， 三分清醒，蛋蛋晚上好。听974好多年了，你的那些点歌节目我都听过，如今的男左女右我在听。今天是过生日，30出头了，推了饭局，只想回家一个人安静看电视、吃零食、泡脚、敷个面膜， 很好。 这会儿点着台灯，打开收音机，写下几个文字，大家有生之年都能快快乐乐吧。嗯，你要的这首歌我答应你第20段给你放完，怎么样？现在我们只是听一点小小的开头。生日快乐，朴树， 等会儿转个身， 千百之年。 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伴着杨树。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心比天高》，秦心明作词，王迪峰作曲，康飞演唱。 你的心只有500米的山坳，你的心能冲破10000里的冲霄，你的心常惦记山里挖的书包，你拿生命去追寻一个目标。你的天很美，嫦娥翩翩舞蹈，你的天收集那茫茫宇宙信号，你的天很痴迷，探索星辰奥妙，你把笑容洒向太空燃烧。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 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由于冷空气姗姗来迟，午后能见度未能得到改善，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随着冷空气渗透，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逐渐改善。明天将是个大晴天，空气清新，风轻云淡，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晴，阵风六级左右，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五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影讯。第34届华沙国际电影节21号在波兰首都华沙闭幕，中国影片《秋田》和《围炉》分获亚太电影联盟大奖和纪录片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推荐奖。本届电影节上共有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190部影片参展，除《秋田》和《围炉》外，还有《云雾笼罩的山峰》《矮伯》等多部中国影片入围。评委会在给《秋田》的颁奖评语中写道，本片导演和编剧富有才华，演员表演扎实，描绘了一个细腻、诚恳与幽默的中国当代中年人形象。华沙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85年，2009年成为全球15个 A 类国际电影节之一。继续来看，好莱坞奇幻冒险动画电影《雪怪大冒险》正在热映。今天电影再曝《奇妙世界》国语版 MV。歌曲中励志暖心的歌词让人热血沸腾，雪怪米果与米奇牵手带我们游览雪山奇景的唯美镜头更是让人大开眼界。功夫喜剧巨制《功夫联盟》于之前宣布改档10月26号，刘镇伟执导，赵文卓、安志杰、陈国坤、杜宇航领衔主演。今天电影曝光终极海报及预告，大秀武打内容，节奏高燃紧凑，笑点接连不断。最后再来看，将于11月2号公映的动作特效巨制《飓风奇劫》今天曝光终极预告片与海报。从超级台风的山雨欲来，到劫匪趁风打劫引发枪战追车，终极预告片与海报中五级飓风与6亿美元的铜矿，象征惊险刺激的动作大戏与山崩地裂的灾难场面融为一体，可谓一场视觉大餐。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念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2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第2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我刚才之所以带着笑哈，这个忍不住的那种笑意登场呢，是因为今天晚上我刚刚选的一个红人，他特别逗。其实这位朋友他呢就叫做 Chris Yang 1988。 Chris Yan。 Yan。真的是我吗？我 他当红了已经。 但是丽，我不怎么用微博。 哦。 如果我当了红人，你就免了来逛那个环节吧，就不要到我家里，家里什么都没有。 家徒四壁。 这真的不要来，不要来，真不要来啊！ 不去，没事了。 很像现在，就是如果我们说突然间到某个朋友家，他就说：“别来，我家里特乱啊，别来。” 对， 就是那种不是说不欢迎你，而是他更想把更好的一面展示给你。 但虽说他不怎么玩微博，可是他听咱们节目可听了从头开始听的，因为他是2007年就开始听这个节目。 是， 他说最深的影响最深的就是那时候11点到1点播出的那个阶段， 就是初相识的那一刻是11点半， 是 2007年11点半， 是 2007年7月16号的11点半到凌晨1点，一直持续到了2009年底 啊，播了2年。 对，他说叶谦。我的叶老师 啊， 你当时还曾经制作过，就是那首彩铃， 对， 我赚钱了， 是， 还有老狼请吃鸡呢， 是，我也不是我一人所为，那时候我跟小宝小四嘛，两个人就是也不知道在这个制作音乐空闲之余，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啊，就是弄出那么多没溜的东西，但是呢， 别这么说呀， 看来大家都还挺喜欢，我们也都就当笑话似的玩了一场。 哎，我跟你讲哈，我这个人啊，你越不让我干什么，我越想干什么 啊！你想去人家看 看，我就想知道一下，到底怎么了？就不能看吗？他到底关注了谁？不能让我们第一个谈和最后一个谈 啊！ 当然，我尊重你啊，其实真的没什么呀， 还行。 对啊，就是挺积极向上的一个小伙子啊。 一般关注量，一般发博量。 不就是最新关注的才是我吗？就等于这个刚刚加上来吗？没关系，没关系。 怕你伤心是吧？ 这个不重要。 那他 对吧？ 他既然没关注你，他也没关注我呀。 这更不重要了， 就是 对不对？两个加起来都快100岁的人了，还在乎这个吗？ 是啊。 此时此刻呢，也到了你该讲冷笑话的阶段了。哎，不过确实韩美有一阵子给雪藏没出来了啊。 韩美，你想让他出来吗？今天？要不然再让你缓一天，明天我让他出来。今天呢，我讲讲什么呢？说这一哥们儿啊，在这个微信啊，我上次看了一个微信啊，这一哥们儿呢，就是接到一个朋友发过来的微信，说你在哪儿呢你？然后他回了一个啊，怎么了？又那个朋友又回一条，你是不是喝多了你？啊，你喝多了你打什么车呀？你也不怕把自己弄丢了？这哥们儿就又回一条，理直气壮，我就是因为喝多了我才得打车呀，难道让我自己走回去？我自己走不回去呀。紧接着那个问他在哪儿的朋友夸夸就来了2-3条，我们在你家喝的酒好不好？我们这人都没散呢，你上哪儿去了你？ Go south, and the sky. 其实在家里等他回来喝酒的朋友也不用太担心，他总算打着车了嘛，对吧？他打车他总得跟司机师傅说他住哪儿吧，他总会司机师傅就算再绕他也能给他绕回到家里去了吧，对吧？让他绕几圈收他点车钱，让他清醒清醒，这是一样的道理、哎、 进入第四季啊，2018年的第四季，我们将迎来这个新的一年的到来，辞旧迎新啊，会有很多这个年底饭呢、啊、大家在一起各种各样的一个聚会啊等等等等， 是 希望大家那个都引以为戒哈。如果喝酒的话呢，不胜酒力的话呢，就之前跟一个朋友打好招呼。 酒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它是好东西，在小酌怡情， 没有朋友， 哎，小酌怡情的时候是 又撂倒一帮朋友， 但是它矛盾就矛盾在它就是喝多，又越喝这个，因为毕竟有耐酒精性嘛，然后人想要高兴，他今年他喝这么多他高兴，他逐年增长，他耐酒精性，他老喝老喝就会产生矛盾的。 我前两天听说啊，我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跟人家男生说要飙酒，我就觉得真的 可以啊， 你不要 小看我们男性，从来不把你们女性的酒量那个小姑， 不是我的意思啊，当你能够这么跟一个人说的时候，你以为想吓到对方的时候，他可能未见得会真的被你吓到，没准真的要和你拼一下。 但是我们不敢小视，嗯， 啊、 绝 对 不敢小视。 就是当一个女人跟你说叶谦， 是 我跟你讲，要不要咱俩拼一下？ 我先问好，您是怎么喝什么酒？ 白酒。 有的不行，白酒我绝不跟你拼，因为一它伤身，二咱不是为了。你这么喝咱们完全没有快乐可言，就是没有愉悦可言了。 我也觉得是哈，结果到最后呢，女生倒下了、 你要说跟我喝点红酒啊， 不，我的意思、就是、 小酌怡情这都行。 对，酒它就是一个助兴的啊，千万不要借此作为一个什么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比赛啊。 对啊， 甚至女人就不要跟男人拼酒，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本身就带着一些 结果。你哎呀，就算你赢了你也自伤800， 对， 杀敌1000你有什么意义？ 没什么兴趣，你又不是说像过去你赢房子赢地，对吗？ 我从来没听说喝酒赢房子赢地都有那种啊。今天我好像看过 时候 有一个酒神，有一个就是真的是他是酒神，就是说这个参加活动赢了几辆车，赢了6辆车了，然后他用其中的哪辆好车就卖了以后收了付了一个楼盘的首付。他就属于说哎，我喝酒你看我是不是喝出房子跟车来了。 酒是应该让人开心的，是让你的那些美食更加有这个味道的。好吧，22:45，放一放这些其他的话题，进入今天晚上本周一和你分享的第一篇暖文章。 好， 也希望我们的红人呢继续加油，小树现在已经长到了1.07米喽。来吧，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真正厉害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都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连发泄情绪都要排个队，工作上遇到难题要想办法解决，生活上孩子哭了要想办法逗乐，父母面前需要你照顾的时候要想尽办法有求必应，你不能在孩子嚎啕大哭的时候跟着孩子一起哭，更不能在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丧气落泪，只要把这一切安顿好之后才能抽空发泄自己的情绪。对此我也深有体会，熟悉我的朋友会发现我几乎不发朋友圈，因为朋友圈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时抒发心情的地方，就算实在想发也要设置分组，认真思考，仔细筛选，如此麻烦不如不发。但是在我看来，成年人小心翼翼的崩溃除了身不由己，更多的其实是时间有限，尤其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发泄情绪都得掐秒。自媒体人刘主任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从创业以来自己已经戒掉了情绪，或者说变得特别克制自己不要放大负面情绪， 不自怜，不沉浸在无用的情绪之中。他说，印象中崩溃大哭的时候，三年多来只有三次，并且最近一次我还是定了个秒表，哭三分钟继续去干活。在这样一堆工作等着推进，客户等着约见的工作节奏里，根本没时间崩溃，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的情绪，进而干劲满满地投入工作。普通人可能不理解这样的发泄方式，但这的确是许多牛人的真实写照。大家熟知的演员杨幂也是这样一个人，曾经被黑得体无完肤，最终却越挫越勇。有一次访谈中他说，我是一个对自己挺狠的人，而被狠掉的第一条是情绪，我早把情绪戒掉了，就是和自己死磕，对自己下命令。有一次有件事让我很生气，我对自己说，给你24小时的时间，你必须把这件事压下去，这一天什么都不做，让自己过去。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他用行动践行了这个道理。这样的姑娘得到什么都不足为奇。想起了稻盛和夫说过的一句话，成功不要无谓的情绪，深以为然。为什么成功要戒掉情绪？因为情绪会影响注意力，缺乏专注，工作效率就大打折扣。美国心理学家特瑞斯曼教授指出，不专注时，人们只能对事物的个别特征进行初步加工，而在专注的情况下，则能精细划分并将其整合为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只有在专注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成功地完成手上的工作。心理学家吉克森·米哈里在《心流：最佳体验的心理学》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案例。在荷兰一家医院里，有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性患者，住院已经超过10年，思路不清，病况严重，一直以来都情绪淡漠。医生在对她的跟踪记录里发现，她曾出现过两次情绪高亢的时候，而且正巧都是在修剪指甲时。于是医生找来专业人员教她修剪指甲的相关技巧，而她也十分热衷于学习。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替病友修剪指甲，此后他的性格发生了180度转变，没多久就出院了。后来他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店，挂起招牌，不到一年就能自力更生了。这个案例说明，把注意力投入在一件喜欢的事情上是有疗愈功效的，它能让原本趋于混乱的精神能量变得有秩序，让人重拾生活的热情和意义。这就是心流的力量。心流是一种将个人的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心流产生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会感到内心的纯净，对手头任务充满自信，同时很难感受到时间的流逝。等到结束时，发现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当一个人处在心流的状态下，大脑活动的方式会体现出高效率和准确性，耗费的能量也较少。然而，激发心流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做到专注。如果注意力被负面情绪分走了一大半，就不可能产生这种体验。当然，这里说的情绪主要是指负面情绪。可见，戒掉负面情绪，你就成功了一半。人生在世，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负面情绪。保证自己的情绪不受外界的困扰，才能提升专注力，掌握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如何才能戒掉自己的负面情绪？心理学家介绍了一个方法，将同理心 用在自己身上。同理心是心理助人中使用较多的一个技巧，即在充分理解对方处境的前提下，主动将对方的情绪感受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这种方法用于情绪低落沮丧的人时，往往有相当大的杀伤力，而用在自己身上也是效果卓然。因此，当负面情绪袭来时，别急着告诉自己冷静，或者这种情绪不对，我得克服，而是先找个地方沉下心来，静静地感受下自己内心的状态，低声对自己说出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我知道我正在生气、委屈、自卑，谢谢你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我的感受。不要批判、否定，就只是简简单单的这样的描述。当你觉察到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就能接受了自己的负面情绪时，就会发现你的情绪已经平稳了许多，可以开始冷静的思考了。因为觉察本身就是一种疗愈。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正念疗法，说的就是这种方法，用正念来排除负面情绪。其原理就是通过有意图的、不带批判的对当下的关注或觉察来达到目的。戒掉情绪之后，你就会收获一个强大的自己。一生的资本里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境况多么糟糕，你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环境，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那些扰乱你的、让你崩溃的、害怕的、恐惧的事情，在你充实的生活和忙碌里真的不值得一提。熬过痛苦的黑夜，天亮后你就是英雄。所以要学会和自己的糟糕的负面情绪先是和解，然后是戒掉。 是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中午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看着杨树叶落下，眼睛不眨，心里想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是终于出场的未来。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量，轻描时光漫长，长夜不想数不清的流年，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后来的是天是 我生日的那位朋友，清白之年终于播放完毕了。暖文章也结束了，我们第三十段再见吧。Chris Young 1988，嗯。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抢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2号周一晚上第三十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我们的红人已经到了1649红， 真不少， 而且已经让小树顺利长到了1.29米。 我在想，可能我们说着聊着聊着，谈着谈着话，就会突破2000了。 多少？ 指日可待的，就一会儿就突破2000个。 周一的晚上你就敢狮子大开口？ 我说的是红人数 啊， 我说的是红人数，不是聊天量。 啊、对对对， 聊天量应该是到不了，每天都到不了。当然了，可能在一次大聚会的时候是可以到得了的。 哎，今天红人指出我的问题来了。 Chris Yan 啊，丽姐。 Yan 对， 不是杨。你都错两次了。 是我这 哎，看到没？ 谦谦叔叔一开始就说了言言言。 你说燕。 燕， 你说燕， 燕，对，我可能对我认为她可能是个女孩儿，所以我认为她、叫什么燕什么什么什么，也有姓燕的嘛，对。 严同学呢，之前说别去他俩家里做客啊，家徒四壁啊，不想那个在这个地方展示，可是嘞，他刚刚呢却很兴奋自己当上了红人，还换了头像。 哦。 然后我觉得在车上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呀！ 没想到真的会选上我。 要不然您把您全名告诉我们，在车上给你把全名都说出来。 还有一件事情哈，这个男生真的很有意思啊！今天是他女朋友的生日、 哦， 我为了工作刚刚回到家， 嗯， 现在跟他一起在分享我的喜悦和激动，希望我能够为他送上祝福，因为我。毕竟是做点歌节目出身的。 那不说严同志严红人的全名，但是他的女友名字叫做王玉竹。 对 对， 就是严同学的女朋友 王 玉 竹 生日快乐。哎 呀， 好久没唱歌了。 而且他们会尽快走进婚姻的殿堂啊，他们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着。对， 希望王玉竹相信我，给我机会 把自己交给我，我们会好好的走下去的。哎，为什么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的点歌的调调、 瞧瞧男人胸怀，把你交给我，我保你一辈子啊。 其实女人要的就是这种霸道啊，霸气，然后就是让她觉得有安全感嘛。好吧，今天晚上的红人真的是好赚了哈。刚刚好像还蛮低调的，一切都不愿意展示出来，而现在呢，家人亲友团都亮相了， 马上要。 那我必须要帮你送出一首歌，对不对？ 对， 王玉竹 ，Chris 言，他要你成为他老婆。先来，在你成为他老婆之前，听一首《心声》。 在一起， 在一起， 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仅以此歌送给今天晚上红人的女朋友，也是即将做他老婆的王玉珠。 玉珠 生日快乐， 甜呀呀。 生日快乐啊， 来自老狼的这首歌。 好好考虑考虑啊， 他女朋友的名字真的很好记， 是 发现了没？ 因为王和玉很像嘛， 对， 然后玉竹呢又非常的连，是， 嗯，而且我觉得好像年轻人名字叫这样的还挺少的， 对，这一看就像是 我们那个年代的， 不是你们那年代，是奶奶那个年代， 别， 这真的李玉英啊，王玉竹啊， 玉萍，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男，真的是起码是舅妈以上的那个年代， 很复古哈。 是， 但是反而有特色，就像你看任凤鸣啊，就我们节目里， 对对对对， 是吧？反而你能记住，至于什么轩呐、啊，什么很多的那些琼瑶剧里面那种名字，哎，都好相似，就记不清楚了， 是是， 对吧？包括就是有很多朋友的名字。大概就是第一次能聊起来，但是以后就记不得了。 那个时候人起名字其实很秀气，很 押韵， 很雅致的。 对， 不像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咱们确实是 好偏了。 对，有以这个宏图大志、伟业为主的那一、那个、 各种轩， 哎，那个时期 各种西， 那个时期就是特定年代、啊，那咱们不用说。还有呢，后来就是尽显个性。竞选个性年代又是出了一些就是很令人感觉咋舌的名字啊，有的时候我基本上以为自己听错了啊，什么什么支付宝， 人人都想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特别独特啊，让别人听上去也觉得很好听的名字，嗯，但是其实你想这么多人基本上这个字排列组合呀， 对， 能翻腾的真的都快翻腾到了，你现在很少会听到啊，这个人名字好独特呀，对吧？ 是啊， 哇，他这个名字我虽然不会念，但好有文化。其实我反倒觉得名字应该简单一点， 简单的那个名字现在不太好上户口，比如说两个字的，我们仔细找了很多两个字的都不是被注的了，不是用的太多了，被用的太多了，就是人家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不让注了，就最好人家还建议说是四个字的名字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夜梦轩星什么，这种、 哎、 那你这个孩子， 孩子以后当大明星，签名都不好签。 对，什么这种很难弄了啊，四个字的啊。 当然了，名字就是寄托父母对孩子的一种希望和美好的祝福哈。好吧，现在我们来继续听歌，来自叶谦带来的。 我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更喜欢下雨》。看来这雨还下不得啊，我们待会儿再看看哈。 I love the rain the most 啊，我们刚才听了听这个雨声啊，听得不真切，然后呢待会儿再换一首歌给大家哈。本来想把这首我更喜欢下雨，因为今天下雨了嘛，今天还是飘了些雨的，我觉得应该是下点雨然后刮点风，能把起码能把霾吹散，然后我们能就享受一个清静的阴天也是好的。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下来，剩我跟你，难道有人离 想显出好光阴有限，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决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决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怎么样，今天为了深夜甜蜜的狗粮，我们又带来这首《相依为命》哈，带给红人 Chris Yan 1988。 对，要甜蜜咱就甜蜜个够哈， 对啊， 要助力咱就助力个够，咱成人之美成人个够。 对，都把叶谦的歌都给 pass 掉了。 对，那个阴雨天就算了哈，这你们这儿正火热呢哈。 咱们今天这位严同学说了，在大学期间每天晚上都是听着男左女右才入睡的，哪怕第二天上课啊都晚了。 哦， 谢谢你们陪我度过了初到北京的时光。 这大学人家也不逼着你学，你爱在宿舍里睡懒觉，人老师什么的也不会真的来找你，到时候你课时不够，到时候你及不了格，那是自己的事。好在我看你们夫妻双双啊，现在还不是小夫妻呢，现在是这个恋人双双，已经这个把业毕了。嗨，这话都不好听啊， 就是把学业 对把学业完成了啊。 话说听这档节目哈，一天天的走进幸福的朋友非常多，我今天晚上还真的是在上一档节目里有老听友告诉我这周日结婚了 哦， 然后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又告诉我马上就要娶老婆了、啊、 这不错。 哎呦，你看这新年啊，2019年没到来之前、 就是、 啊，就很多事情就已经是有个着落了， 照你这么说，是趁着水泥没到来之前、 哎、 赶紧把这事儿给 办，冲洗这叫做啊。好事儿，我们大家也是这个分享一下这份喜悦，听者有份，从而呢也可以得出一个道理来哈，不是说这个晚上听节目的人都是愁云惨淡，人生不幸， 对， 我们幸福着呢。 是的。咚咚咚咚咚叮咚叮咚咚咚，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不下雨的歌曲。 Que são minhas

恋人， 这是个手艺活， 才是情人。 这个确实是个技术活。 我先把一个陌生人变成朋友，对吧？起码是， 对呀。 最初的时候是 阶段性，我就不细说了。你要是变成细说的话， 你还是细说一下吧。这都是你的成功案例， 只能广说一下，就是如何把陌生人变成最后的亲人。 现在是陌生人之间，如果真的想建立起这种朋友关系的话，大概就要加点这种联络方式。 肯定。 如果对方想给你这个联络方式的话呢，就表明他愿意和你，至少在第一眼上哈没有排斥感。 有各种各样的缘嘛，细说的话划分太多了，没法说。你说这变成朋友的是吧？或者是仇人变成恋人的也有，是怎么都有，对吧？哎， 但是如果你啊，当然了，现在只是做一种假设哈，在你年轻的时候，如果有人在外面看到你，然后对你还有点感觉，然后也很漂亮，想管你要微信，你会给吗？ 那时候哪有微信？ 哎呀，就假设嘛，就说这场景，你现在回到二十岁了，一下子减龄二十四岁， 给可以，不过有一条件，你得把你的也给我。 那肯定啊，你要人家微信， 咱们公平嘛，对吧？ 你要人家微信，你又不是攒那个什么朋友量的，你肯定要这个加的。就是看来你对女孩的第一眼，就是她的那个容颜还是蛮在乎的，对吧？ 人家说颜值是包括了一切信息的嘛，对吗？ 好看才想好好看嘛，对吗？而且我觉得这个好看，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大家说这个人什么大眼睛、双眼皮儿啊，什么什么唇红齿白啊， 等等等。 他是对他第一眼感觉很舒服，那种好看是来自于这个人在你眼中是和周遭的人不同的。 对，演员并不是说现在的就是集体美女脸，那个确实没有演员，我看谁都一样。这个我估计是怎么说呢，人家就找上我们了，在微信里我也不会加，就这个这么一个演员的问题。 哎，你看这个，如果女生主动管你要微信的话，你会给。但是换作我们女人，如果有一个哪怕是像彭于晏那么帅的人来管我要微信，我也不会给。 这如果他就是跟你的这个喜好品号不一样的话，你肯定是有问题。 不不不，我不不 啊，对，你们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安全性自保问题。 不不不不不不，我要让他觉得这件事情弄到手比较难啊，才足以见得。 心机了，你这是？ 那是为了更长久嘛？ 你这个、就是、 对吧？ 就属于有点 那彭于晏类型的，你能？ 你那个 你能草率对待吗？ 这个、 对不对？ 你不是草率，你要平等对待这个事情，你不能有这样的分别。 但是越帅的男人，他觉得他做每一件事情都相对啊，我说在这个与女孩交往方面，他都觉得太容易了。 你把人家想清楚了，你把人家想 清，我就把他想清楚了。 哎呀、啊，你不应该这么想嘛，小韩同志。 不不不，我觉得概率学上 把别人想的不都不好吗？ 男人对于轻易得到的都不会太珍惜。 就算是这样的话， 对不对？ 你也不能用你的那个办法来消除这个你担心的事情，因为他该轻浮，他永远他是一个轻浮根儿的话，那你不容易得到跟容易得到，他到了也一样会踹了你，会戏耍你，是一个道理，知道吗？ 那主要是在于在前期他的投入度有多高， 嗨， 对吧？ 他不在乎。 如果我一次没有给你微信，然后你就转头就走了，那说明什么？你本来就想跟我发展一种非常肤浅的关系，没有就没有了，对吧？ 嗨，那就是没有 了。再如果你愿意再通过其他方式啊，四处打探啊，等等等等，哎呀，就是各种困难重重战胜之后，又到了我的微信， 一样的道理。 不 你说这种鱼钓的时候，我们不惜去打窝子，去一蹲一天，去一蹲一周，只要把那个大怪鱼钓上来啊！当然你不是大怪鱼了，只要那种品种的鱼，我们终于尝到了，知道了，下次钓不钓无所谓，两可啊，就或者是放生两可。 当然我说的是我们十一月份的女子啊，我相信在收音机前的很多十一月份的女子大概会同意的。如果真有一个如此之帅的人， 嗨， 来要你微信的话， 自己的办法。 白羊女可能估计会给的。 什么点这些 活力嘛？ 活 力， 这你怎么把白羊女 然后敢爱敢恨嘛、我没有任何的贬义啊，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是内敛啊、压下来，人家就是释放出去。 对，白羊女人镇得住。 谁知道帅哥喜欢哪？ 人家根本也不在乎，所以人家来就来，去就去，很洒脱。好，先听一个四十多秒的歌曲，然后我们转个身。 第四十段节。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由于冷空气姗姗来迟，午后能见度未能得到改善。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随着冷空气渗透，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逐渐改善。明天将是个大晴天，空气清新，风轻云淡，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晴，阵风六级左右，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五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全新的一周，周一晚上最后半个小时，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这样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649红，我是女右韩丽。 对， 他都把晚上好问候完了，我就不说那一遍晚上好了。 是，海参也不说了。 海参，哎呀，这个确实哈，这个换季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身体哈。 对。 把这个营养品补起来， 鱿鱼 对吧？ 螃蟹都不说， 都得补起来啊！而且现在呢，趁着价钱好啊，什么双十一要到了啊， 对， 补起来，补起来啊！ 说天津有一句老话嘛，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这季节吧，从这个夏季开始到这个秋季结束，冬季刚刚开始，或者是秋季刚刚结束，这么一大段这两个季度的时间。说这个原来最早的时候，这个天津啊，天津卫啊，那个有的这个穷苦百姓啊，旧社会穷苦百姓，到那个时候他为了解解馋，然后有海货嘛，有这个鱼啊虾呀、啊、这个都上市了，他能把自己的这个给当了，把自己家里一些家当给当了，然后去解解馋，去吃这个海货，这都不算，在当地都说不算不会过，这都是被认可的。 对，而且很多减肥的人士也知道哈，其他那个东西吃的都会胖，但海鲜就真的不会长太多肉。 是， 包括你去健身教练那里，他也会跟你说啊，这个可以吃一点的啊，什么肉要少吃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吃饱穿暖， 像那个 重要啊， 你的那个头号大球星， 梅西被这个球队要求只能吃鱼，就是说你可以摄取蛋白质，但是你不可以吃红肉，你不可以吃这个就是纤维质很粗糙的那种牛肉什么的，就这种大的 红肉去， 对，这不行，你只能吃鱼、 烧烤、 鱼虾之类的。那这你想一个运动员，他其实他需要，确实需要蛋白质，但是他还是需要那种解馋更有那种纤维质的肉，但是他为了自己的运动生涯嘛，他不能吃，他就只能吃鱼那段时间。 自律的人都是非常可怕的哈，他的所有的取得的成就都是跟他的付出有关系的。Chris 严啊，他自己呢今天晚上真的是很开心哈， 对， 也是不断的把自己的心声剖了出来。的确，平常我很少见到这位听友。也希望借求红之际哈，能够让更多位低调听友，在男左女右还能陪伴着你的时候呢，把心里话、把你的感触告诉我们。谁知道哪一年就没有了呢？对不对？ 谁知道？ 当然明年还是有的。 谁知道哪一年你们就结婚了呢？ 再次想起你，心里的叹息变成。黑夜静默如你，繁星如梦，灯火如你，好多事来不及，好多人相遇分离，好多话都存在心里，好多年匆匆过去，我和你就像树和树雨，就像倔强的风车追着风去，逆着光迎着雨，世界宽广辽阔，借我小小角落，借我光和火，借我一首歌，吻别 para ma mulher. E há de ser ver para esquecer o falso amor e uma vontade de morrer.Seja como for, a te vencer o grande amor que há de ser o coração. 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点点一点点哦。 嗯，戛然而止的一点点。 你呢？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嘎嘎。嗯，我不是一点点哦，我现在已经 一大堆。 对，我这孩子老婆一堆堆啊。 一点点已经不够了啊，人生呢需要这个很多元化的一些东西啊。但是这首歌所谈到的不是这个，大概是讲的一个男人啊追悔莫及，自己没有把更多的时间分给自己爱的人啊、 哦、 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在其他方面了。 还没来得及的时候还来得及的时候多去享受一下，多去分给一点点给他们。然后你毕竟你有上有老下有小的那个日子堆过来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精力会被牵扯掉，你就更一点点要分给你所爱的人了。 对， 对，这也像是我们单身人士哈，更要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 对，你们现在还可以把更多一点点分给你们的爱侣们。 对啊、要真正的和一个人的自己和解，还有就是好好的面对啊生活里的种种问题， 是 而不是让别人觉得好像你更多的是在这儿观望着啊，可能还是想找，然后眼光高。我觉得其实渐渐的大家都会明白，有些人他不去找是他真的不想找，对吧？ 对啊， 不再是曾经那种找不到，或者说自己真的是不看看自己的实际条件呢、啊、就是盲目的在怎样，而是他越来越清楚的知道在某个年龄段他更想去做什么。 他其实他就想清楚了，想通了，他放弃什么。因为你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做这个事情，很可能另外一件事儿你再想捡回来做不行了，没有 了， 过气了，就不行了，肯定不行。因为你也知道就拿说生孩子这件事情来说，你高龄产妇，你到什么时候是高龄产妇？你到33岁、35岁以上，你试试去，你再去申请到那个，到那个妇产医院，最有名的妇产医院，哪怕是你去申请去，人家都把你规划到那个。 哎呦，要给我轰出来！ 对，这哎，我没跟你开玩笑，人基本上就是把你给轰出来，就是说你别生了吧，我劝你别生了，就这意思， 我 知道吧？ 啊，当然有些朋友他还是要做最后的努力哈，包括有各种现在先进的技术哈。这是一个梦嘛，人都是为了圆梦而每天去努力做着什么嘛。 是的。 好吧，刚才呢在听歌的时候呢也看到了这位听友，他这个字是多音字哈，应该叫你什么西哥还是 倩哥 啊？倩哥是天气少女。 哟 呵， 真倩儿。 他说终于开到家了，他今天节目呢是从我爱的更九点开始就听， 从 北五环到东六环到车位了，现在终于就是停车了，赶快发一下。他是从2012年的冬天哈、啊、听到现在。 是你不要小看五环那个经常走大车嘛，大车一走堵得特别厉害，一点一点往前蹭，而且他从北五环一点一点套到东六环。 哎呦我天，绕了大圈哈、啊、 基本上可以用2-3个小时来计算， 正好是爱的更久点加难。 基本上可以用3个小时来计算。 辛苦了，赶紧洗个澡，早点睡觉吧。 在风中的一阵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送别的盛夏，也要即将挥别这个秋天。2018年10月22号的晚上，我们将迎来明天2018年的24节气中的第18个节气霜降，也是秋天中的最后一个节气。 是啊，明天我们就要迎来真正的严寒的开始啊！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还是波塞诺瓦啊，波塞诺瓦之夜。我们听完这首歌1分58秒，然后转入梦乡阶段啊，转入梦乡程序。 谢谢今天的红人，让我们的小树长到了1米9啊，也希望你如你今天晚上的节目中所说一样哈，能够尽快的和王玉珠走进婚姻的殿堂。 对，恭喜你们俩，预祝你们俩哈。 好吧，生日快乐，晚安。 晚安。